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279集，吉人天相。子颖虽然不是很明白，但还是搔着头转身去各个房间叫人了。听到子颖的话，一个两个还都挺纳闷，小四子把火龙给玩出来了，他是玩什么了，那么厉害。没一会儿，众人都聚集到了院子四周围的回廊上。展昭穿着礼衣，本来想洗澡的，但是没洗成，蹦跶出来跟白玉堂折腾，玩闹的忘了时间，等他想起来再跑回去屏风后边，水都凉了。于是展昭要等再烧水，衣服还都湿了。子颖来叫的时候，展昭正准备倒第二次热水呢，左右瞧了瞧，就把白玉堂的外衣给披出来了。阴侯和天尊看着披着白玉堂衣服光着脚拖着双木拖的展昭，又瞧了瞧身后同样衣衫不整的白玉堂。当然了，五爷的衣衫不整是因为展昭骚扰他，展昭借口找借据各种骚扰白玉堂，于是五爷衣服一直没穿好，这不领子还是歪着的。这时林业火也跑出来了，他貌似也是刚刚洗好澡，里衣外边披了条红色的纱衣，邹良跟他走了个对脸，上下打量了一下他。林业火见他发呆，得意的一抬头， 是不是被大爷的美貌给震慑了？ 胖， 宰了你啊！ 林业火跳起来就往邹良身上扑，邹良索性张开双手等着他来袭击自己。萧良跟在他们身后打着哈欠，一眼瞅见刚刚穿好礼衣的小四子，立马精神了，凑到他身边。 王爷，莫不是发现了是什么？ 赵普指了指正忙活的公孙，示意众人稍安勿躁，等公孙。这时小玉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琉璃盆。 先生，这个可以吗？这个是最透的一个了。 还有更透明一些的吗？ 这个吗？ 陈星儿。 这时白玉堂叫了陈星儿来。 白府是不是有个叫水玉的盆啊？ 有的，我去拿。 说完陈星一闪没影了。没一会儿就见折影给打着伞，陈星拿着一个好大的锦盒从围墙外飞了进来。打开锦盒，众人好奇看了一眼，庞海是直赞叹，这真的是一个水玉的脸盆，上好的水玉感觉比冰还透亮。 这个是干嘛用的？洗脸的吗？ 我四哥养乌龟用的。 众人忍不住都嘴角抽了抽，造孽呀。公孙觉得这个盆刚刚好，于是就让子颖和折影两人拖着盆站到了雨里，这回换陈星和月牙给两人打着伞，没一会儿盆里已经接满了雨水。公孙又拿了个小板凳放在了脸盆下面，将一盏油灯放上去，在照上之前赵普给他的那个灯罩，一时间透过脸盆光亮刺目。子颖和折影都不解地看公孙。公孙伸手将那块龙形的玉佩放到了水盆里，就跟小孩玩似的轻轻地滑动，众人都不解地看着公孙的举动。 朝上看。 众人一抬头，说来也巧，就听到咔嚓一声惊雷，头顶的乌云滚滚，水帘中一条火红的飞龙出现在了半空之中。众人盯着那条龙张大了嘴。 哇，比在房间里的那条要大哦。 公孙点头，将小四子玩出火龙的过程说了一下，并跟众人解释。 这灯光比夜明珠要强得多，照出来的龙就更远，云层凹凸不平，再加上雨幕，会让龙有一种活了的感觉，而不是投在纸片上的一个影子。哎，你们再看。 说着 公孙将龙形玉佩动了起来，就见天上那条龙也跟活了似的扭转翻滚， 最后是喷火。 公孙说着，拿出了小块摔碎的玉佩碎片，放到了那条龙的嘴边，空中就出现了淡淡的火光。公孙放下，拿开，再放下，火光就若隐若现，似乎是龙在喷火。只是火光并不明显，大概是因为玉佩摔碎，里头透光的果汁都干了，所以效果不好。可如果是一块长条形的完整玉佩，那将会非常逼真。 哦，原来如此。 包拯也忍不住感慨着鬼斧神工和奇思妙想。这时就听外头一阵骚乱，张龙赵虎飞奔进来。 大人，大人，不好了，天上有异象。 话没说完，两人也看到公孙手中的东西和天上的龙了，一时间有些发愣。 哎，先生赶紧收起来。 包拯对公孙摆手，公孙赶紧收了东西，火龙不见了。 明天估计要有好多人说看到真龙显灵了。 幸好今夜大雨啊，应该不会有太多人看到。 众人都点头，忍不住看了看展昭，又看了看小四子。该说谁幸运呢？若不是展昭错手摔了玉佩，也不会有人发现玉佩里头灌了什么奇怪的果汁，太师更不会将另一块玉佩送给小四子玩。要不是小四子拿着夜明珠在泡澡的时候玩玉佩，又怎么会玩出了一条真龙？ 果然吉人天相啊，这火龙火凤之谜啊算是破解了。谁想出来的呢？真是高明。 包拯捋了捋胡须，哈哈一笑。众人回到屋子里继续讨论这件事儿。 可见啊，老庞啊，你是错有错招，这大概要绑架你的人就是为了这副玉佩。 庞太师也不傻，此时自然是心领神会，摸着下巴点头。 我也算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其实本来没我什么事，谁叫我无意中买了这两块假玉佩。这两块假的玉佩不是做来贩卖的，而是一套机关，用来伪造火龙和火凤。那些黑衣人身份神秘，估计和那些因为火龙和火凤降灾而被灭的村庄有关系。 五眉须说死前要守住秘密，说会被他们都杀光。他说的他们可能就是指那些黑衣人。这些人故意制造了火龙和火凤的假象，利用天谴来杀人，只是目的何在呢？ 火凤和火龙可能是一种信号，比如说有一群人在找什么，也可能是找人，也可能是找东西。找到以后制造火凤的信号出来，召集杀手，或者布置杀阵。 火龙则是最终动手的信号，先杀人再放火，利用火龙制造天灾假象。当地居民看到如此天灾，纷纷逃亡，村庄荒废，自然也不会有人去追究是什么人杀人，案子也会变成悬案，甚至被人遗忘。 众人都觉得这种假设极有可能，阴侯则觉得疑惑。 这一招用了近百年，究竟在找什么？ 众人都点头，实在是可疑。 吴灿捡到的这对玉佩可能是在运送的过程中，因为事关重大，所以对方到处寻找，最后可能发现吴灿将玉佩卖给了太师，于是只好来偷。 不过嘛，本府有些担心。 众人也都彼此对视了一眼，的确，该不会附近有什么村落里有那些黑衣人要找的人或者东西，所以火龙火凤才会再次出现吧？那些携带玉佩的人究竟只是碰巧路过，还是最终的目的地就是开封呢？包大人看了看天色，此时也晚了，于是就看众人。 啊，大家先休息，明日一早我们再研究此事。 于是众人各自散去。展昭回到房间，到屏风后面摸了摸水，郁闷了。 又冷了。 再烧一桶吧。 再烧还要等半个时辰。我困死了。 展昭不满，又搅和搅和水，想着干脆泡个凉水澡得了。 不想洗就别洗了。 嚯，我不洗澡你让我跟你一张床睡啊？五爷不是最爱干净吗？ 白玉堂想了想，自己好像的确一点都不介意，于是伸手捏着展昭的后脖领子往床边拽。 无所谓了，猫基本都是很干净的，舔一舔就好了。 舔一舔。 展昭被白玉堂拽到床上，笑呵呵翻身钻进被窝。 哎，怎么舔啊？ 舔了爪子自己洗一洗。 白玉堂伸手学了个猫咪洗脸的动作，展昭看着白玉堂那个颇有些可爱的动作愣了良久，抓住他胳膊晃了晃。 再做一次。 你才是猫，你做才对。 你做的好看，再做一次啊。 展昭拽着白玉堂晃来晃去。门口好奇溜过来听墙角的阴侯和天尊就扒着门缝听里头展昭说什么再做一次，白玉堂说什么你做才对。二老对视一脸困惑，这是什么情况？ 他俩是在床上说吗？ 不知道啊，好像是吧。 昭昭怎么穿着玉堂的衣服？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